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蝴蝶兰原著，猫耳 FM 出品，729声工厂配音，全职高手广播剧第一季第一集。 会议室。 听说这个孙翔是老板亲爹，崔经理高价去谈下来的。 可不，他可是近来最受瞩目的联盟新秀。 翔哥， 谢谢啊！翔哥一出， 哎，你们瞧瞧咱翔哥这气势，就是比那谁强。 翔哥，翔哥。 叶秋，俱乐部已经决定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你一叶知秋的账号今后也由孙翔来操控。 崔经理，你 不成？没事。 不好意思啊，叶哥，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哎呦，翔哥这话说的，这位置您来坐正合适。 不错，某些人已经老喽，过时喽。 一叶知秋也正该由翔哥您来操控，那才能真正发挥出斗神的实力啊！ 叶秋，你知道的，从你踏入职业圈那一刻起，一叶知秋的账号卡就是属于家世的。这几年的成绩你也看到了，把账号卡交给孙翔吧。 叶哥。放手吧，叶哥，看看你的手居然抖成这个样子，这样的一双手又怎么能发挥出斗神的实力呢？还是让我来吧，我会让斗神的名号再度响彻整个荣耀的。你退休了？ 你喜欢这个游戏吗？ 什么？ 如果喜欢就把这一切当作是荣耀，而不是炫耀。 你说什么呢？这关你什么事儿？账号给我。你 说好的。 叶秋，目前俱乐部暂时没有合适的比赛账号给你，你就先在队里担任陪练吧。 哎，以叶哥你的水平，陪练一定没有问题的。荣耀职业联盟第一陪练，非你莫属呀。 陪练我看不必了，解约吧。 解约？你是要主动提出解约吗？ 不错，我要求解约。 不要冲动，老板还没有来，等老板来了再说吧。 顾城，你还不明白吗？要我走就是老板的意思，我的存在对于俱乐部来说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只是一个薪水包袱。 不会的，怎么会是包袱呢？你的实力绝不输给任何人。 这不单单是实力的问题，这是生意，而我从来就没有什么商业价值。 你本该是有的，是你自己选择了放弃。 不错，这是我的选择。 不接任何广告代言，甚至拒绝采访和新闻发布会，俱乐部能够容忍到今天已经是仁至义尽了。 联盟的商业化让我们存活下来，但现在 既然是这样，那我也 不用了。放心吧，我还没有到绝望的时候，我会回来的。 不错，不愧是我认识的叶秋，真是有志气。 那么现在，咱们就来聊聊违约金的事吧。老实说，你在家世这么多年，劳苦功高，我们也不会这么绝。你既然想走，大家就坐下来好好谈谈，协商解约怎么样？ 直说吧，什么条件？ 爽快。条件很简单，只要你宣布退役。 退役？这条件你还说不绝？ 我同意。 你疯了？ 累了这么多年了，休息一年有什么不好？ 你到底在想什么？ 没什么。 喏，这是协议书。 还真是早有准备啊。 我送你。 好了，你们也都忙去吧。 哎，好好好，那个，那翔哥，你们慢慢聊啊。 走走走， 好嘞好嘞。 我不明白，他怎么会接受这样的条件？ 他不得不接受。 为什么？ 因为他付不起违约金。 不，不会吧？ 你不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你没经历过。在联盟初期，职业选手可没有现在这么风光，大家都是勉强糊口，绝大部分人都是兼职。在那个时代，被刷下来的职业选手是很惨的，大好青春都用在了游戏上，没有一技之长，之后的生活大多拮据。叶秋是那个时代的天才，凭借水平一路走到今天，但是呢，他有很多这样的朋友。 你的意思，他的财产很多都用来接济他那些朋友了？ 不错。 那他既然也挺需要钱，为什么又不肯接受商业活动？ 没人知道原因，我想或许是和他家人有关。 哦， 没有人知道他家人的事，他也从来不说，这很奇怪，所以我才有这种怀疑。 这人身上好多故事啊。 好了，不说他了。老板今天有事不能来，但是特意交给我一瓶他珍藏多年的红酒，专门用来为你接风。 那真是多谢了，家世有了我，该翻身了。 好了，别送了，外面冷，快回去吧。休息一年，然后回来。 哇，下雪了！ 爸爸，雪花好漂亮啊！我们去堆雪人吧。 好好好，我们回去堆雪人啊。 天还真够冷的， 这雪越下越大啊，找个地方避避吧。 走， 哎，那儿有个网吧，走走走。 嗯，星星网络会所。上网。 身份证。C 区47号级， 谢谢。40、46、47，嗯，有人了，赛文荣耀，枪火师， 靠，又死。上期啊， 嗯， 坐这儿吧。 52局，居然一局都没赢。对面一定是个大高手，没错，一定是。 老板娘，刚才上街的人身份证没拿， 给我，我给他送过去。 哎，老板娘，你的账号卡呢？ 不好，我的装备。喂，你 荣耀 赢 啊？ 赢了？ 我啊，不是那个，你刚没退游戏， 我坐下的时候这战斗已经开始了，我帮你打赢了，放心吧。啊，这卡还你。 用了多久？ 40多秒吧。 什么？ 啊，这手冻僵了，不然的话30秒就够了。 30秒？30秒就能击败我52局都拿不下一局的对手？这难道是对面家世战队的职业选手？不对，家世的人我都认得出来，除非……除非是那个从不露面的高手叶秋，我要去要签名，谁都没有叶秋的签名。哎呀，我偷偷看一下大神的身份证，叶秋。靠，白开心了。叶秋，你的身份证。 哎，谢谢啊。你也是王爸爸？ 嗯，我是这老板。 老板？那太好了。我刚在你们这网吧的网页上看到，你们这招网管是吗？ 嗯，是啊。 我看了，我觉得我条件都合适，那个工作和待遇我也没什么问题，怎么样？考虑一下吧，老板。 啊？那你还得荣耀单挑赢我才行。 啊？有这条吗？ 哎，不用找了，我新加的。 啊？那我赢不了你。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可以赢你的账号。 账号？你号几级？什么装备？ 没级，没装备。 不会吧？你这样的高手只有一个没级的新号，那水平怎么练出来的？ 原来的号送人了。 哦，这样，你倒大方。哎，你实力这么强，账号肯定也不弱。厉害的账号那可是很值钱的，随便就送人，真好。 是啊，太大方了。那可是斗神一叶知秋啊。 你是准备去新区玩了吗？ 新区？ 是啊，明天荣耀10周年纪念日，第10局开服，好多老人就等着去新区虐菜呢。 都已经到了荣耀10区了，还真是碰巧，刚退役就碰上了新区开服。哎，我记得新区开放前是可以办理转区的吧？ 1级的空号才可以。 哦，那我来试试。 是否确定进行转区操作？ 这不会是手办卡吧？ 是手办卡。 荣耀账号卡1年1版，手办卡那可是10年前发售的。哎，你玩荣耀多少年了？ 快10年了。 10年？那就是荣耀第一批玩家，能一直玩到现在，还有兴致去新区，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 成了。 哎，你说你想当网管 啊？是。 你看的是哪一个 啊？夜班的那个。 哦，那个上班时间可是晚11点到早7点，你行？ 嗯，行的行的，我就喜欢夜里边忙活。 跟网吧里那些天天通宵的少年仔一个样。行，那就收了你了，待遇就按上面写的来，包吃住。 多谢老板。嗯， 把那边角落里的键盘都搬上2楼，正好带你看看宿舍。 好嘞。没问题。老板怎么称呼啊？ 我姓陈，陈果。我看过你的身份证，没我大，叫姐也行。哎，走这边。 好。这地方不错啊，待遇真好，还是个小套间。 在门口愣着做什么？这才是储物间，键盘放这里。 放好了。这储物间灰真大。 行了，这就是你的住处了。 啊？ 这是差了点，你先将就吧。啊，其实我这网吧现在有你不多，没你不少，不是很缺人。你看到那个招聘都是挺久前的了。 哦，这样，没事没事，这也挺好的。 平时没事就下边玩玩电脑什么的，没关系，自己人不收钱啊。 老板你也很大方啊。 1000多台电脑，差那一台啊？哎，怎么着？为了适应新工作，今天晚上就通个宵怎么样？我也得考察考察你的通宵能力。 没问题，能力全满。 那行，走下去，请你吃个宵夜接风。哎，马路对面有个小饭店，应该还没关，你去看看，随便买几个小菜回来。 下雪啊？ 就过个马路又不远，能浇多少雪呀？速度去，今晚10区开放，快到点了。 你也要去啊？我看你的朱元霞已经很不错了， 就看看热闹。 哎呀，行了，赶快去买宵夜。 好，这就去。 老板，吃完了没？不只有五分钟啊！ 来了来了，喂，你怎么还在磨蹭啊？ 急什么呀？ 好像是我逼着他玩的，说什么呢这是？哎呀，还看什么资料片？快去新区见面排队啊！ 距离荣耀第十区开启倒计时十秒， 还是十秒？ 10, 9, 8, 7, 6, 5, 4, 3, 2, 1，欢迎进入荣耀第十区。 任务流程攻略，你连这都不会啊？还要看攻略？ 这新手的东西好多年没碰过了，哪儿还记得呀？ 难道你从来没有带过新人，没指点过新手？ 这方面的，真没有。 没有公德心， 是没有时间。 没时间的人不会来玩游戏，玩游戏的人就是在打发多余的时间。 我就是在忙着玩游戏。 那你的工作呢？ 玩游戏。 哟，还是个职业玩家呢。 还是挺高级的那种。 挺高级的，职业选手。退下来了吧？ 你怎么知道？ 废话，你这个年纪了。我说怎么40多秒就能收拾了那家伙，原来是个职业级的，虽然是个半吊子。 半吊子？ 有名的职业选手我都知道，叶修，我可从来没听过。不是半吊子是什么？ 原来是这样。 别装，其实你也不是退役的，是没能竞争到位置被淘汰的吧？不好意思啊，我不是故意要戳你伤心事的。 没关系。 哎，别灰心，25岁不算太老，好好练练，重新再杀回去。 这有此理。 真要有那天，我还有事要拜托你。 什么事儿？ 签名啊。 这何必要等到那一天？我现在提前给你签。 臭美啊，谁要你的签名了？我是拜托你帮我搞到我偶像的签名。 哦，谁啊？ 苏沐橙，还有叶秋。哎，叶秋的可能难点，那家伙喜欢装神秘。 是这样吗？ 是的，他从不露面。哎，我说你虽然是个半吊子，也是混这个圈的，这都不知道。 知道，我当然知道。哎，我告诉你一秘密，其实啊，我就是叶秋。 是吗？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啊，我是苏沐橙来着。 我真是叶秋。 我真是苏沐橙。 我 行了，不和你斗。你新手任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问我就行了啊。 我研究一下，只把奖励是属性点和技能点的任务做了，其他任务奖励无非就是经验和装备，那不如去混副本更快一些。 嗯，对嘛，这才像个老鸟的思路。不过你不用自己研究了，把你看的那篇攻略翻到末页吧。 哦，还真有。 不用谢我啊。 没想到被誉为荣耀教科书级别的男人，现在竟然在对着新手攻略做新手任务，这让人情何以堪。情何以堪呢？ 是否领取寻找格林之森的幸运耳坠任务？已成功领取任务。任务已完成。恭喜玩家已成功升至7级。 哎呀，终于清完了。太不容易了。哎，老板娘，歪在椅背上就睡着了，就这还考察我的通宵实力。340个技能点，现在技能等级吧。 是否学习通用技能疾跑？已成功学习疾跑。 已成功学习天机翻滚空弹 龙牙一线追踪地裂玻璃砖手里 全全技能二十级转职之后不都白费了 不说转职还得带好多种武器来回切换麻烦死了 他是不是要玩散人呢 散人那都是五十年代的事儿了现在都七十年代了散人升到后期被别的职业压着打根本没有优势他那就是找罪受 千机散 我们三个要一起做荣耀职业选手里面最棒的组合 你本该是荣耀最有天赋最有成就的人才对 武器千机伞等级五重量2.3千克攻速五物理攻击180法术攻击180是否装备武器千机伞装备成功 开始吧，三人，群魔消灭。